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武官团团长、古巴共和国大使馆武官罗曼·奥斯瓦尔多·斯门尼斯·奥尔特加在主体105年2016年12月31号转交给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。